明明有着秘密隐藏，你的解释多么坚强，我躺在你胸膛，因为不舍他依然迷茫，忍不住的眼亮失去治疗的想象，最初的遐想为我快乐的埋葬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。Oh.